讲，你千万不要放在心上，我又不脆弱，何况那算什么伤，反正爱情不就都这样。 时间的12:10，欢迎继续留守好音乐99，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彤彤。这首歌来自齐秦和谢彩云一起合作的《燃烧爱情》，一首很经典的老歌了。

分手以后想忘记已不能够，你这该死温柔让我止不住颤抖，哪怕有再多个借口我都无法再去牵你的手， 这一首歌来自这事儿不赖我的点歌，点了一首马天宇演唱的《该死的温柔》。这里是音乐留声机，音乐留声机呢是一档以听众点歌为主的节目。那么这个时间，如果说你想听一首你想听的歌曲，或者说想给你的朋友、你的家人点一首歌曲的话呢，都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也许下一分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刚才我看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新闻啊，说支付宝们被收编了。8月4号，央行的一份文件给非银行支付机构的网络支付业务带来一场天翻地覆的巨震。央行宣布，从2018年6月30号起，类似支付宝、财付通等第三方支付公司受理的涉及银行账户的网络支付业务，都必须通过网联支付平台处理。哇哦，我可以理解，这样会安全很多吗？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来自莫艳玲演唱的《半句多》。

难的去挣扎。人类用沙想捏出梦里通天塔，为贪念不惜代价。驾驭着昂贵的木马，朝着一层层叠加，最后啊却一丝不挂。别害怕，我们都孤寡。 这首歌来自小鸡堂堂主演的薛之谦演唱的《动物世界》。薛之谦自己也说呀，说自己是属于那种大器晚成的歌手。他也是在去年2016年，包括今年也是太火了，参加了很多档的真人秀节目，也在不停的发唱片啊。无论是高尚还是认真的雪，还是演员丑八怪，包括我害怕暧昧等等等等的这些歌曲都是非常的火。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彤彤。音乐留声机呢是一档以听众点歌为主的节目，那么这时间呢也欢迎你来跟我进行互动，来告诉我你想听的歌曲。互动方式呢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 让我感觉存在，曾填满我心情的色彩，灿烂的美丽感受不值得你那永恒等待。 时候流眼泪，有人问我是与非，说是与非，可是谁又真的关心谁？若是爱已不可为，你明白说吧无所谓，不必给我安慰，何必怕我伤悲，就当我从此收起真情，谁也不给。我会试着放下往事，管它过去有多美，也会试着不去想起你如何用爱将我包围，那深情的滋味。 这首歌应该再熟悉不过了，为你我受冷风吹。原唱呢，这首歌是林忆莲的一首歌曲啊，发行自1995年1月1号，收录在她的《Love Sunny》的专辑当中，是一首温婉动听、励情励志的流行歌曲啊。而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李行亮的翻唱。为你我受冷风吹，其实啊，不同的歌手去演绎同一首歌曲的话呢，也会有一种不同的韵味，是不是？刚才啊，我在看微博看到了这样的一条新闻啊，说12岁的他呢是抗灾最小志愿者，一天背70多袋面。在7月26号，陕西的怀德发生了特大的洪水灾害。 洪灾过后呢，怀德县12岁的胡志博和父母主动提议参与救灾，帮忙搬运物资，帮居民铲泥等。最多的一天他背了70多袋面。在8月1号，小志博累瘫靠在矿泉水搭成的山石，被人拍下了这组照片。网友都称啊，说小小年纪有担当。其实啊，作为父母的听众朋友们呢，应该多让自己的孩子多去参与一些，比如说抗洪救灾的活动啊，多参加一些室外活动啊，实践活动等等的，这样呢也会让孩子去亲身体验吧，也会更加的热爱自己的生活，是不是？这里是音乐留声机，也欢迎听众来跟我进行点歌互动啊。互动方式呢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告诉我你想听的歌曲。 不盼远景仍留慈悲，虽然我曾经这样以为，我真的这样以为。为你我受冷风吹，寂寞时候流眼泪。有人问我是与非，说是与非，可是谁又真的关心谁？ 每当天空又下起了雨。